费这事儿干嘛的？你这谁没头呗？这成，那您就跟他谈谈。 跟他聊聊。 哎，您放心，有我呢， 可不能走啊。 有托儿呢。 得了。 你好， 你好，我这么跟你说吧，那个芙蓉妹妹， 芙蓉妹妹， 是 啊，芙蓉妹妹， 芙蓉妹妹 啊，芙蓉妹妹，我是这么设计， 是 咱们这个双人床的摆放呢是头东脚西， 双人 床这样呢睡起来啊， 行了，哎呦，这个人太没档次了。哪是头一次见面就跟人提床的呀？再者说了，你没看见呀？人家是黄花大姑娘 啊，顶你脑袋黄毛的黄花姑娘。 就是。 再者说，我问问你啊， 啊， 就你刚才说那双人床，搁哪儿啊？ 放我们家这平房里边。 平房里。 哦，那咱要买了洗衣机呢？ 也放那间平房里边。 买了电冰箱呢？ 都放这间平房里边。 啊，这么说你们家一共就 一间平房？ 哎呦。哦，就剩你们家这一间平房啊， 这事儿成了。 去滚，讨厌，哎，讨厌，太雷人了，这人。 嘿， 哥，来吃蒜了，这位。 快着吧。 啊，怎么了？怎么了？ 你没听见呐？ 啊， 这条件太次，他们家就一间平房。 一间平房怎么了？ 太小了。 太小，他们家那一间平房， 嗯， 那是一般的平房吗？ 怎么不是啊？ 他们家这平房 啊， 他有顶子。 废话，没顶子那是猪圈。 猪圈干嘛呀？ 太小了。 这平房跟平房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看什么顶子 啊？ 大屋顶。 多大呀？ 啊，太和殿见过吗？ 见过呀。 哎呦，那个大屋顶，太和殿、 啊、 大不大？ 大呀。 哎，他们家那平房 啊， 比太和殿大十倍。 啊，那么大房子？ 哎呦， 那里头什么东西啊？ 全放的是汽车呀、 啊。啊，这，哎呦，他们家4S 店的。 啊。4S店干嘛？4S店干嘛？ 你不是说汽车吗？ 他放着汽车，他有钱，他存着汽车呀。 这房子好啊， 全是丰田的 啊。是啊， 美国人都给弄回去了。 哎呦，召回了， 召回了，那存着呢，将来一干嘛就是换钱呢，是不是？ 啊、真的。 哎呀，这个太大了，这个地方。 哦， 这个地方大不大？ 大呀， 大吧。 啊、 哎，告诉你 啊， 高尔夫，拿4个高尔夫要换他这房，他不换。 哎呦，你怎么不换呢、 啊、我当时我没弄这高尔夫到底怎么回事 啊？ 你不认识高尔夫？高尔夫是高尔基的爸爸 啊。 哦，爷儿俩是。 哎， 这、哎、这事儿呢， 后来说你不换没关系，我们买。 买呀、 啊、 哎，我问你 啊 多少钱一平米呀、啊、 什么 多少钱一平米？ 寸， 论寸卖呀、 啊、哎，一斤金子一寸 啊？ 对，哎，对，寸土寸金就打我们家这规定出去的。 对， 哎呀， 这东西它值钱，它是个古迹呀、啊， 这么好 的房子，是 不是？ 哎呦，这风水也好啊， 真的。 哎，你要是跟他结婚 啊， 在这儿， 嗯、 啊，生出一个女孩来， 谁呀？ 长得都跟章子怡似的。 哎呦，太好了！ 生出那男孩， 长得像谁呀？ 潘长江 啊。没谱啊， 没谱干嘛呀？你管的是什么呢？一高一矮不好看吗？是不是？值钱呢，古迹呀、啊。 那就说那么好的风水 啊， 那我们再跟他聊会儿， 再跟他聊聊。 哎， 大哥上， 袁总啊， 你放心，有我呢。 是这么个意思。 嗯、 这个双人床摆放好了之后呢，接下来摆放小孩床。 哎， 小孩床啊， 行了， 这个 你这人怎么那么爱说床啊？人家不跟你说了吗？人家是黄花大姑娘。 别提你这黄花姑娘了，行不行？ 再者说了、 啊， 那个人说你们家特有钱， 哎， 那么大房子， 是 你搞什么工作的？ 哦，你问我的职业是吧？ 对呀、 啊，相声演员。 哎呦喂，就说你是相声演员呐， 这事儿成了。 别打去，讨厌！ 他又 来了，太雷人了，呸 呸！哇， 太背了我。 还有虾米呢，这人？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你没听见呐？ 听见什么了？ 我不愿意嫁说相声的，我说相声的我也不愿意嫁他。 你愿意嫁谁啊？李建华你都不嫁、 嗯、 你嫁个侯耀华，他净是官司、 哎、 啊，你嫁他干嘛？你李建华怎么了？ 他说相声、嗯、 说相声业余爱好。 我跟您说 啊 我得跟你强调一下 啊， 我这人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 我呀身体不好。 哎呦， 我想嫁个大夫。 谁呀、 啊？我 你 啊， 身体不好， 对， 想嫁个大夫。 哎， 哎， 干嘛？ 大夫，

睡得好安稳，是你太残忍还是我太笨，这样的容忍有点太牺牲，不习惯你的眼神，在风中不愿再 缺了一块就不精彩，紧紧想你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爱太深说不出口。